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6分，般若波罗蜜多之四。复次，善勇猛，五蕴不可施舍，有去有来，有住有不住，十二处十八界等，亦不可施舍，有去有来，有住有不住。如是蕴处界等，无去无来，无住无不住，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五蕴不可施舍，有远有彼岸，十二处十八界等，亦不可施舍，有远有彼岸。如是蕴处界等，无远无彼岸，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五蕴不可施舍，有爱有慧，有怖有痴，十二处十八界等，亦不可施舍，有爱有慧，有怖有痴。如是蕴处皆等，无爱无慧无怖无痴，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五蕴无余无取，无持戒无犯戒，无忍无不忍，无精进无懈怠，无等持无心乱，无妙慧无恶慧，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余无取，无持戒无犯戒，无忍无不忍，无精进无懈怠，无等持无心乱，无妙慧无恶慧，如是蕴处界等，无余无取，无持戒无犯戒，无忍无不忍，无精进无懈怠，无等持无心乱，无妙慧无恶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五蕴无颠倒，无不颠倒，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颠倒无不颠倒，如是蕴处界等，无颠倒无不颠倒，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五蕴无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知，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知，如是蕴处界等，无念住无正断无神足无根无力无觉知无道知，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五蕴无明无解脱，十二处十八界等， 亦无名，无解脱。如是运处界等无名无解脱，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无净虑，无解脱，无等持，无等智，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净虑解脱等持等智。如是运处界等无净虑，无解脱，无等持，无等智，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无有量，无无量，无神通，无非神通，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有量，无无量，无神通，无非神通。如是运处界等无有量，无无量，无神通，无非神通，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无空，无不空，无有相，无无相，无有愿，无无愿，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空，无不空，无有相，无无相，无有愿，无无愿。如是运处界等无空，无不空，无有相，无无相，无有愿，无无愿，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系，非离系，十二处十八界等亦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系，非离系，如是运处界等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系，非离系，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非有着，非无着，非有智，非无智，十二处十八界等亦非有着，非无着，非有智，非无智，如是运处界等非有着，非无着，非有智，非无智，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无智持，无动摇，无细论，十二处十八界等亦无智持，无动摇，无细论，如是运处界等无智持，无动摇，无细论，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非有想，非无想，十二处十八界等亦非有想，非无想，如是运处界等非有想，非无想，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非极境，非不极境，十二处十八界等亦非极境，非不极境，如是运处界等非极境，非不极境，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无运非涅槃，非不涅槃，十二处十八界等亦非涅槃，非不涅槃，如是运处界等非涅槃，非不涅槃，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五蕴生其所摄， 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五蕴，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十二处、十八界等，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十二处、十八界等，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缘起、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缘起、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颠倒、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颠倒、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诸盖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诸盖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三十六爱行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三十六爱行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六十二渐去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六十二渐去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净律、解脱、等持、等智，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净律、解脱、等持、等智，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四无量、五神通，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四无量、五神通，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有为所摄，世间一切善根等法，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有为所摄，世间一切善根等法，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生起所摄，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生起所摄，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苦集灭道圣地，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苦集灭道圣地，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清净，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清净，所有真如，不虚妄性， 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无为所摄，出世间无一无漏法，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无为所摄，出世间无一无漏法，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作法，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空无相无愿无生无作法，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所说明解脱离灭涅槃，非为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明解脱离灭涅槃，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色蕴摄，亦非受想行识蕴摄，非眼处摄，亦非耳鼻舌身意处摄，非色处摄，亦非声香味触法处摄，非眼界摄，亦非耳鼻舌身意界摄，非色界摄，亦非声香味触法界摄，非眼识界摄，亦非耳鼻舌身意识界摄，非地界摄，亦非水火风空识界摄，非欲界摄，亦非色界无色界摄，非有为摄，亦非无为摄，非世间摄，亦非出世间摄，非有漏摄，亦非无漏摄，非善法摄，亦非非善法摄，非有情界摄，亦非非有情界摄，亦非远离如是等法，别有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如是等诸法所摄，亦非不摄，如是所摄，所不摄法，所有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如所有性，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真如者是何增于？善勇猛，真如者为诸法性，非如欲夫一生所得，亦非一彼，然诸法性如诸如来及佛弟子菩萨所见，如是法性离去真实，常无变异，故名真如。即此真如所谓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增无减，非合非离，非缺非满，非益非损，非移转非去入，非生非灭，非染非净，非流转非还灭，非即起非隐没，非有相非无相，非平等非不平等，非世俗非圣意，非乐非苦，非常非无常，非净非不净，非我非无我，非敌实非虚妄，非作者非作具，非容受非不容受，非信解非不信解，非自性非不自性，非死非生，非生非死，非出非没，非续非断，非合合非不合合，非有贪 非离坛，非有称，非离城，非有痴，非离痴，非颠倒，非不颠倒，非有所缘，非无所缘，非有尽，非无尽，非有智，非无智，非下性，非高性，非有恩，非无恩，非往去，非还来，非有性，非无性，非爱，非会，非明，非暗，非懈怠，非精进，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造作，非不造作，非隐没，非不隐没，非无明，非解脱，非洁净，非不洁净，非涅槃，非不涅槃，非如理，非不如理，非变知，非不变知，非出离，非不出离，非调伏，非不调伏，非持戒，非犯戒，非散乱，非不散乱，非妙慧，非恶慧，非实，非不实，非住，非不住，非同分，非异分，非有，非无有，非得，非不得，非现观，非不现观，非作证，非不作证，非通达，非不通达，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此等种种事故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如是所说，梦境自性都无所有，何以故？善勇猛，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复次善勇猛，如梦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譬如幻视，说幻所见种种自性，如是所说幻境自性都无所有，何以故？善勇猛，幻尚非有，况有幻境自性可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复次善勇猛，如幻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如光影人宣说光影种种自性，如是所说光影自性都无所有，何以故？善勇猛，影上非有，况有光影自性可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复次善勇猛，如影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如阳焰人宣说阳焰种种自性，如是所说阳焰自性都无所有，何以故？善勇猛，焰尚非有，况有阳焰自性可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复次善勇猛，如焰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如人住在山谷等中， 闻鼓响声，都无所见。若是自语，复闻其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有所闻，种种闻具，而所闻法都无自性，唯除说时可有闻解。复次善勇猛，如想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显示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譬如有人见诸巨墨，便说种种巨墨自性，如是所说巨墨自性，若内若外都不可得。何以故？善勇猛，所说巨墨尚非实有，况有自性而可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可得宣说？复次善勇猛，如墨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譬如有人见浮泡起，便说种种浮泡自性，如是所说浮泡自性都无所有。何以故？善勇猛，所说浮泡尚非实有，况有自性而可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说有种种自性，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实无自性，何得宣说？复次善勇猛，如泡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为生起诸法而现在前。复次善勇猛，如人披求芭蕉镜，实虽不可得，而有业用，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无真实，而有说用。复次善勇猛，譬如有人未欲显示太虚空故，虽有所说，而太虚空不可显示，如是未欲显示般若波罗蜜多，虽有所说，而此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显示。复次善勇猛，如太虚空虽以种种言说显示，而太虚空无真实法可得显示，如是虽以种种言说显示般若波罗蜜多，而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真实法可得显示。复次善勇猛，譬如影光虽可显说，而无实法可令智取，虽无可智取而有所显照，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文具种种显说，而无实法可令智取，虽无可智取而显照诸法。复次善勇猛，如摩尼宝虽有大光明，而此光明无内外可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照住一切法性，而此内外都不可得。复次善勇猛，譬如灯光虽不暂住而能照了，令有目者独见众色，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与诸法都无所住而能照了，令诸圣者见法实性。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奇，如来应证等觉虽说般若波罗蜜多，而说般若波罗蜜多非缘成实。而时世尊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缘成实，何以故？舍利子：五蕴非缘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 非圆成实。十二处、十八界，亦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无明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常无常，乐苦，我无我，净不净，洁净不洁净，颠倒非颠倒，诸盖见行，增益损减，生灭注意，及其隐没，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始作者、起者、等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始知者、见者、始见者，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敌时虚妄，往去还来，有见无见，内外等法，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地水火风空实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情界法界，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业亦属果，因缘断常，三世三际，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布施、悭吝、持戒、犯戒、安忍、忿会、精进、懈怠、净虑、散乱、妙慧、恶慧、心意识、无间死生、杂染、清净，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念住正断，神足根利觉知，道之苦集灭道，净虑解脱，等持等智，无量神通，空无相无愿，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善非善，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有罪无罪，有为无为，有迹无迹，黑白黑白相违，所设列中，妙贪嗔痴，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见闻觉知，是执安住，寻思所缘，匡禅寂谦，和合二相，无生无作，止观明解，尽离染灭，弃舍，诸依世俗圣意，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声闻地法，独觉地法，一切智智，污浊智，自然智，无等等智，菩萨大愿，声闻圆满，独觉圆满，无量无边无等等一切法智，一切法如实无见，一切法智见，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清凉真实极净，极极净，最极极净，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成熟有情，严净佛土，相好圆满，诸利无畏，十八佛不共法等，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 非圆成实。舍利子，涅槃乃至一切法，若善若非善等，非圆成实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非圆成实。舍利子，如太虚空无色无见无对无性，非圆成实，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色无见无对无性，非圆成实。舍利子，譬如虹溺，虽有种种妙色显现而无意识，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种种言相显示，而所显示无性可得。舍利子，譬如虚空，虽以种种尺寸量度，而未曾见有无止许，是圆成实。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假种种言相显示，而未曾见有少自体，是圆成实。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见。佛言：如是，以能见者不可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觉。佛言：如是，以能觉者不可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显示。佛言：如是，能显示法不可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显示。佛言：如是，非为显法现在前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性为性。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蕴处皆缘起无性为自性故，以诸颠倒诸盖见去爱行无性为自性故，以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始坐者起者等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始知者见者始见者，无性为自性故，以地水火风空十界无性为自性故，以有情界法界无性为自性故，以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性为自性故，以布施牵令持戒犯戒安忍分慧精进懈怠净虑散乱妙慧恶慧无性为自性故，以菩提分法圣地止观无量神通净虑懈脱等持等智明脱无性为自性故，以尽离染灭无性为自性故，以无生智灭智涅槃无性为自性故，以声闻地独觉地佛地世俗智见圣意智见及无着智一切智智等法无性为自性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为成办灭坏法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成办生起法故，不为灭坏无我法故而现在前。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缘法为方便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以一切法非所缘故，无如是法可为所缘发起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增减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增减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超越一切法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不见有法可超越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损益一切法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损益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合理一切法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合理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持去调伏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得持去而调伏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作恩怨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而可与彼作恩怨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起不起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而可生起不生起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少相应不相应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与相应不相应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少共住不共住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与共住不共住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生起不生起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令生起不生起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流转不流转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令流转不流转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少法作用作具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少法而可为彼作用作具现在前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正平等性不平等性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少法可证平等不平等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取舍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取舍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作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而可与彼有所作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佛言：如是。何以故？舍利子：诸蕴处界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诸缘起之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颠倒无盖见去爱行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我有情等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细论不细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布施、千利、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净虑、散乱、妙慧、恶慧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念住、正断、神足、根、利、觉知、道之甚深故，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苦集灭道解脱，解脱至见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平等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诸利无畏十八佛不共法等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无量神通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三世无着知一切佛法，尽智无生智，灭智无作智，离染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弃诸盖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不辞舍利子，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深广无量。言深广者，无边功德之所证故。复次舍利子，譬如大海无量无边，大宝众宝之所积集，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无边，大法众法珍宝积集。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显示一切法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少法可显示故而现在前。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智无智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少法可名有智即无智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护藏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护藏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摄受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摄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依止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谓依止。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执藏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执藏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智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生执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着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生着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所住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共住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续有断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续断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起贪嗔痴离贪嗔痴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起贪嗔痴离贪嗔痴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起能知者即始知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起能知者始知者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了知本性非本性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知本性，非本性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于法有清净故，而现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清净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佛言如是。何以故？舍利子，诸蕴处界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缘起、颠倒、见趣、爱行、贪、恚、痴等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我即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实坐者、起者、等起者、受者、实受者、知者、见者，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断、长、边、无边，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净律、解脱、等持、等智、慈悲喜舍，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诸无颠倒、苦集灭道、神通、圣道、声闻地、独觉地、佛地、佛法僧宝、声闻乘法、独觉乘法、菩萨乘法、解脱、解脱智见、涅槃，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过去、未来、现在法、无着智见、十八佛不共法等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欲界、色界、无色界、地水火风空识界、有情界、法界，本性清净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色、无见、无所对爱。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少法有色、有见、有所对爱。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佛言如是，能造作者不可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去向。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去向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施舍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不共。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可与共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是无相。佛言如是，以诸法相不可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照了。佛言如是，能所照了不可得故。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是无边。佛言如是，何以故？舍利子，诸蕴处界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缘起、颠倒、见趣、爱行、贪嗔痴等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断、长、前际、后际、中际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念住、正断、 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无颠倒，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净虑解脱，等持等智，所缘解脱，解脱智见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声闻地、独觉地、佛地、佛法僧宝，声闻乘法、独觉乘法、菩萨乘法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我有情等欲界、色界、无色界、无量神通诸盖过去未来现在至见，无着至见、地水火风空识界、有情界、法界等无边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初中后边皆不可得，与一切法亦无所得。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边无际。舍利子，如太虚空边际不可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边际亦不可得。舍利子，如地水火风空识界边际不可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边际亦不可得。舍利子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初中后位皆无边际，亦无方域。舍利子，诸蕴处界缘起颠倒诸盖渐去爱行贪嗔痴我有情等，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菩提分法，净虑解脱等持等智，苦集灭道，无量神通明解脱，解脱智见，诸异生法声闻独觉菩萨佛法给予法门，无边际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边不可得故，名无边，际不可得故，名无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边故，说明无际，以无际故，说明无边。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性取性不可得故，当知说明无边无际。舍利子，以一切法无边际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际。以太虚空无边际故，当知诸法亦无边际。卷第596。